红红臂弯，过去总不返，告别那份浪漫。谁话过海枯石烂，谁共我相拥每晚，谁让热爱弥漫。但现在影孤寂间，当天多么激情，今天却是冷，冷雨湿我身，身躯已习惯，惯了孤寂，寂寞又继续弥漫，寂寞夜晚，雨水平淡，望着天花板，告别那份浪漫，逐渐习惯，空空臂弯，过去总不返。告别那份浪漫，谁话过海枯石烂，谁共我相拥每晚，谁让热爱弥漫。但现在影孤寂间，当天多么激情，今天却是冷，冷雨湿我身，身躯已惯了孤寂，寂寞又继续弥漫。滴答滴答答答，答滴答答。又继续弥漫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潘美辰的《黄昏》。